君子在扑火，吹不走暖烟。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，汹涌的爱扑着我，尽力怜悯你是，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。爱会像头我浪，嘴巴刺激甜，假使走近玩。相识上令人暖，君子在扑火，吹不走暖烟。他加上嘴巴给我